射到进行曲，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斗牛士进行曲》《斗牛士之歌》。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威廉退尔呢，同样也是充满了进行曲的节奏。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八一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管弦乐的乐队作品当中很多进行曲，那在一些钢琴作品的段落当中也会采用一些进行曲式的这样的段落。那比如说像贝多芬呢，他的奏鸣曲当中就会有单独的一段叫做进行曲，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他的 A 大调第28奏鸣曲当中的进行曲段落。 虽然同样是进行曲的节奏，不管它是什么样作品的类型，但是呢，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作曲家，他们的风格也大有不同。比如说耳边所听到的就充满了一种娱乐的味道，虽然叫做骑兵进行曲，来自于小约翰施劳斯的，是不是有一种在过新年的感觉呢？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又是一首著名的进行曲，这是来自于歌剧《阿依达》当中的这一段，可能是在剧中很多朋友特别特别熟悉的，在应该在前三名吧，就是在这部歌剧当中最熟悉的段落排名。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阿依达》当中的这段最著名的进行曲《永恒的魅力》。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聆听著名的进行曲段落。

一条建在海南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的海景玻璃栈道预计八月份正式迎客。这条栈道全长400米，漫步于此可以把亚龙湾的风景尽收眼底。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那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著名的进行曲。下面时段最开始来聆听的就是柏辽兹他的匈牙利进行曲。那耳边呢这样的一段，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进行曲所特有的节奏和风格。那整期的节目其实听下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作曲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还来自于不同类型的作品，能听到有太多多种多样的进行曲风格。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哦。 刚才那首呢是维也纳风格进行曲，那的确也是一个很小情的一个室内乐的一个作品。那耳边听到的帝国铜管他们来演奏的这一首是根据莫扎特作品来改编的，这是根据莫扎特他的 C 大调进行曲而改编的。那我们现在来聆听一下通过铜管乐队的演奏，莫扎特好像他的作品也有了另外的风格。对于很多小男孩，在小的时候永远是有着一个军人梦，特别希望能够成为未来的一名解放军。 那其实解放军真的在小朋友的心里就是超人，超人一样。现在我们来聆听超人进行曲。除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有人会说婚礼进行曲呢，其实我也非常爱那种进行曲的。那现在就特别把罗恩格林当中忠诚的感情这一段，这是一个合唱来着，为大家所带出吧。 Thank you.